喂，翻嚟啦！我哋第十二集嘅第三节嘅血案解封，继续有我荣少。 喂，我先人， 我系阿文。 系啦，讲呢个人搭人惨嘅啦。嗱，讲呢个人搭人惨嘅之前咧，阿先人，我需唔需要科复啲网友啊？ 好。 例如好似话有位阿 Tony 话今日系阿李小龙嘅 忌日 嘅四十五周年，咁第日啦，我哋都系龙迷嚟嘅，都觉得呢件事情咧系值得呢、這个纪念嘅。 即系我哋默哀几秒啊，一分钟我哋唔使做节目嘅。 系啊，默哀十五分钟。系 OK， 一晚十五分钟嘅话咧，咁我哋呢次就停咗啦。OK， 嗱咁样嘅，我讲单灵异嘢先，我真系要讲一讲，因为咧我早几日咧我就喺 Facebook 度咧，就我就答即系叫同上官有啲联络嘅、希望上官而家睇住啦。 佢睇紧啦，睇紧。 咁朝头早咧嗰阵时候应该九点零钟食早餐嘅时候睇一睇，哦，上官跟住我仲揿咗个 Facebook 睇到自己上好开心啦，成。跟住嗰日咧先灵异，我九点大概九点三度咧，我睇完个 Facebook 之后咧，我九点半就我嘅车行过呢、這个土瓜湾咧，竟然撞到阿上官喺度等巴士。 哦、 我喺车度，佢睇我唔到嘅。咁嗰时我觉得， 咁呢啲唔系灵异， 日头唔好讲人啦。 系， 咁呢啲唔系灵异啊。 嗰啲唔系灵异。 你撞到靓女呢个艳遇 系啦 ，OK 嘅。 系啦，至多都系偶遇啫，大佬啊。 系啊。 阿上官俾啲 comment 你啦。嗱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呢个兰桂坊事件啦。咁当日咧，其实造成嘅死伤，头先我哋都讲咗一啲原因出嚟啦。咁我哋继续讲多少少嘢咯。好啦，接近元旦嘅时候。咁你喺酒吧度唔好玩噶嘛？咁啲人咧就开始涌出条街嗰度、就开始一齐去倒数。好、多人咧喺嗰度咧，嗰条街同埋嗰个斜路咧，其实咧我哋去翻呢个一七先。 零二一七， 一定要俾大家睇，因为我个箭嘴整喺度。系啊，嗱个箭嘴个位咧就发生惨剧嗰个地方啦。咁其实嗰度系个十字路口嚟嘅。个十字路口咧。在这个和安里在这个德记粒街和兰桂坊刚刚的十字路口呢就几遍人都涌出来那个位置的冲去那个位置的。咁而那段呢也是最差不多接近是比较斜的斜路来的。好啦咁嚟啦。咁好啦返返嚟先啦。好啦返返嚟先。咁跟住呢太多嗰啲飲品啊嗰啲嘢呢同埋啲人爭相走避之下呢咁好啦意外发生啦。好啦根据消防署嘅记录呢第一架救护车喺呢个消防站嗰度开出嚟咧，系零时零一分。 系 好啦，啲人就谂紧兰桂坊嗰阵时系咪已经有意外呢、因为第二部消防车讲紧系零八分、开出，就中间有七分钟嘅空隙时间、但大家都估计咧，都系喺呢段时间入边咧惨剧发生啦。 那 个惨剧嘅形成系点样呢就系、好啦，啲人喺嗰个街道嗰度。好狹窄街道嗰度咧，就聚集有人倒水完赶翻屋企，有人想出嚟狂欢，有人兴奋嗰头不停咁推撞、有人不停咁喺度闹事啊、支下桌啊，搞好多嘢。跟住啲人群逐住就好似漏斗咁聚集晒嗰个位置，慢慢行落嚟。但其实咧，你话系慢慢行落嚟啫。当喺条斜路嗰度，后边啲人慢慢拱住你行嘅时候，跟住系拱紧你落嚟，啲人系夹到咁样啊。好啦。在那个地方那里差不多同时间有一排人跌倒、跌倒之后呢正常你跌倒就起身大家不要忘记大家不要忘记你跌倒前面都有人 是 就是说你是趴落去人家那 里 好了前面那个褪得到走就没事了如果前面那个呢褪不到走他又跟着你跌就变成骨牌效应不停跌了好了跌到个地步就是呢人搭人人搭人人搭人人搭人搭到有几高呢根据后来警务处的阿 Sir 睇翻所有嘅口供，同埋对现场警察人员嗰个观察，最恐怖嘅时候系达到五层， 即系五个人啦， 五个人喺个斜度度跌，咁你谂下啦，后边嗰个盒最下边嗰个会点？跟住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斜路你人搭人人搭人咁人搭搭搭搭搭 搭到变咗平 变咗平啦冇错啦变咗呢后面嗰啲呢就反而冇搭嘅话呢就继续企喺度就向前拱好啦咁啲人就不停咁搏命嗌前面后面嘅人唔好拱前面已经有人跌低咗 真係嘥气边度听到啫 你就算听到啦 听到 佢先控制唔到 停唔到嘅因为后面系咁样涌紧嚟 你前面嗰二三百人跌低咗我都话有两万人啦我当有五千人落紧嚟咧下边有四千七百人喺度向前行紧结果个状况就 系 咧除咗 跌睇到嗰啲之后，后边嘅嗰啲人嘅压力啊，推入嚟，继续令到呢一班喺下边跌睇到嘅人受压。 嗯， 好啦，咁职场嗰啲人群当中嘅人啦，同埋后来侧边啲警察咧都喺度嗌叫，所有人群向后吞。 嗯， 咁唔系话你嗌佢就即刻向后吞噶嘛？ 系。 好啦，警察当日咧有个总督察咧个指挥官都好叻噶啦，因为佢嗰度太逼，上唔翻去，上唔翻去兰桂坊上边，佢就兜个圈去到商业电台做紧嗰个直播节目嗰个台嗰度咧，就揸咪嗌，叫所有人向云咸街方向，即系向上行，喷出嚟。呢个时间咧，根据嗰个现场嗰几嘅即系阿 Sir 嘅回忆讲咧，足足用咗接近十分钟时间，先至能够最基本推。走咗后面嘅人群， 嗯， 叫做消散咗后面嘅压力，先，嗯，能够令到所有人得到最紧要嘅急救， 嗯。 好，我哋去一去0207。当日咧，好啦，啲人散开咗之后咧，警察即刻做一个急救。好啦，当时嘅状况系有几咁惨烈咧，就本身呢一个兰桂坊当日嘅贱人系冇呢个医务人员驻场嘅， 嗯。 驻场嘅只有118个警察。好啦，当惨剧发生嘅时候咧，现场嗰啲人群喺度嗌：，请问呢度有冇医生或者护士或者识得懂得急救嘅人啊？ 嗯， 有你就行出嚟啦！现场有大量嘅伤者啊，需要你哋嚟帮手救援啊！不停咁嗌，我哋直情睇新闻片段都不停咁嗌。 系。 系啦，咁当然咧有好多人就出嚟帮手啦。 嗯， 咁好啦，咁消防处咧根据个记录咧，佢总共出动咗20架救护车，总共咧将啲伤者咧运送去医院嘅，系讲紧几十人，系六七十人系运咗去医院嘅。 嗯， 系啦，咁好啦，咁当时咧。嗰度咧，嗰五层人啦，讲翻嗰五层人搭埋一齐之后咧，有好多目击者咧称之为呢、這、一个搭埋咗嘅人叫做人墙， 嗯， 即系用人搭成嘅墙， 嗯， 咁好啦，呢度嘅人咧大概有几多人受困咧？大概就200人左右。好， 哦， 我哋去埋呢个0208，系啦，当日急救嘅情况咧，嗰个状况嗱，如果大家留心细心啲睇嘅话咧，其实地下系好多杂物嘅， 系 有血迹。有鞋，有衣物，总之乜嘢都有嘅地下，因为当日啲人争相走避，走得甩嘅时候咧，就好多嘢都遗留咗喺度嘅。好啦，嗱，以下咧，跟住嗰啲相片咧，就越嚟越令人情绪不安噶啦。 嗯， 好，佢0209，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死难者， 死梗啦。好啦， 咁嗰啲死难者咧，救出嚟嘅时候咧，好多都系 喂，美智，嗰个好似系我外甥嚟嘅， 边个？ 死 嗰个红色衫嗰、那个，唔系，咁唔系瞓低嗰个， 唔系，我讲紧死眼嗰、那个， 系啊，隔篱嗰个，隔篱嗰个， 系外甥， 系啊， 吓，佢真系去玩嘅当日， 嗯， 吓、啊，咁嗱，总之就系帮手救援啦，所有热心嘅市民啦，咁、好啦，咁当然啦，救出嚟嘅人咧，大部分都系个面色发紫嘅， 嗯， 全身冇力，仲有咧，你知一个人。吸唔到气嘅时候，或者压住嘅时候咧，其实系大小二便失禁， 系， 所以救出嚟嘅人好多时咧个裤系湿晒嘅， 嗯， 系啦，好，继续去0210啊， 不要更正一下啲个，我觉得我计一计我外甥嘅年纪啊，冇可能系佢，但系个样好似， 嗱，好啦，呢一度咧就见到咧，如果大家留心啲睇咧，其实近镜头瞓低着牛仔衫嗰个人咧。嗰、那个面色系发紫， 系我一睇新闻就见到个咁啦，差就系咁个样嘅，即系嗰啲直情系俾啲人压住，然后窒息咧，啲血谷上个脑度变咗咁，可能又饮咗酒咧。 系啦，嗱，其实致死嘅原因咧就系创伤性窒息致死嘅， 系 胸部受重压不能够扩张个肺部吸气而窒息。 嗯， 好啦，其实咧。大家都话咯，喂，佢哋饮个酒癫晒乜？错啦，遇难者除咗一个成年人系有饮醉酒之外咧、 嗯， 其实佢大部分嘅死难者系冇饮醉酒，甚至乎只系饮咗少量嘅酒精嘅啫、 嗯。 好啦，事件之中咧有21名嘅遇难者咧，个年纪由15至30岁，系14男7女，有3男3女都系未成年嘅，真系学生嚟嘅，好、多都系、 嗯。 当中大部分咧都系香港人，亦有3个咧系外籍人士，包括系。有英国籍啦，好多澳洲籍啦、加拿大籍同日籍嘅都有嘅。好啦，跟住我哋继续去咯，去埋0211。嗱，消防员到场 救援的时候呢，其实个状况是很混乱的。 嗯。 因为一来你条街窄，个救援难度增加，很多时候都在个斜路上拿不到那个我们叫做担架床的正抬的人下来。 是。 二来就是说呢，本身佢哋蘭桂坊嗰、那個嗰條路啊，上去嗰條路咧，那個行車路都係相對比較狹窄嘅， 係， 所以咧、那個救援時間咧，其實係分秒必爭啦，救援人員都好好盡心盡力去救援啦。好啦，繼續去埋啊，0212啊，係啦，當時候咧，現場咧，消防員、救護員，甚至乎醫院係派出醫務人員， 嗯， 係即場進行急救。好啦，先人。你睇个电视画面啦、 嗯， 其实个状况系除咗成地伤者之外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一定要去一去呢、这个有一个好多杂物嘅嗱，呢、这、一个要达operator 褪落少少啦，呢、这个系0416啊，系啦0416啊，系咁嘅状况。 系咯， 系啦，咁你谂下当日几咁惨烈？ 即系冇讲错，即系走到群拉裤甩喎，真系几多嘢跌咗咧嚟。 系啊，咁好啦，好多伤者喺度等待救援嘅时候咧，其实咧现场咧，当日个记者影相嘅时候咧，影呢个状况咧，其实都影唔到究竟叠住人嗰个状况嘅，系其实影唔到嘅。点解咧？因为叠住人嘅时候都行唔到埋去。 哇，梗系埋唔到去啦，埋到去都瞓埋喺上边啦。 冇错啦，所以咧当日个状况咧，我哋影到嘅好多时揾到嘅相咧，都系同呢个救援嘅时候有关嘅。 系 好啦。下一节咧，嗱，大家留意呢张相。嗱，下一节嘅头咧，我哋会讲一讲咧，呢张相嘅上半部分咧，有个拽住上面嗰度有幅图画，阵间我哋会讲嘅， 系 有个故事喺度嘅。 嗯， 好啦，继续我哋去呢个0213先。 嗯， 啲救援工作系啦，当日咧系成地有血啦，有剩啦，咁其实好污糟、好混乱嘅， 嗯， 个状况。好啦，咁啊，跟住就啊。这个消防署他们当日呢其实没有这个叫做紧急应变的机制的。那自此之后这一件事发生之后呢就开始就有这个紧急的应变机制出现了。 嗯啊、 去到96年的时候呢正式成为了一个我们叫做是不是叫政策 不是啊 是个措施。 措施来的不是政策来的。 是个措施啦。我们继续去埋0214先。 嗯 系啦，系啦，当日啦，好多人喺度帮手救援啦，系啊，系啦，跟住我嗱呢一张嗱，跟住嚟紧呢张图咧，大家会有啲即系 唔安乐啦， 唔安乐嘅，睇一睇先，0215，系啦，好啦，嗱，大家睇到咧。我想这个就是先人所讲的状况，就是个人的面部发紫。 是啊，那个更恐怖的，他是肥，很肥佬来的，很红的那样。 是啊，根据呢当日很多的目击者讲，他们很多人尝试救一些压咗在底下里面的人，掹他们出来。 嗯， 很可惜，有些人掹了出来呢，上半身身啊，是掹了出来。下半身对脚是夹住了是动不到的。 嗯。 亦有一些呢你不停地掹他他望住你很无助望住唞不到气但你又帮不到他因为掹不到他出来。是啊很多这些状况不停地发生。 嗯。 甚至乎很多时呢你因为你要挣脱那个状那个受压的状况呢其实周围都是人来的。根本上你一大力拱其实隔离那个就受压多一点。 嗯。 你大力拱这边隔离那个就受压多一点所以个状况是很凄惨的。 同埋最惨嘅你喂佢分分钟系受压而胸骨裂咗噶嘛？你咁样猜落去咧，佢都大镬。 系啊， 一猜落去可能啲胸骨就插落个肺度，插穿个肺就喷、啊。你帮佢吹就吹啲血出嚟噶啦。 系啊，即系碎晒啲胸骨啦、 啊。 好啦，好，跟住我哋再继续去埋呢个18啦，0218啦。嗱，个惨烈状况系几咁得人惊咧？就系、是、连侧边佢侧边有种啲树喺度噶嘛？ 都冧埋。 树冧都唔紧要，佢侧边有啲角铁洞喺度噶嘛？ 系， 个角铁挛晒，即系打横挛咗， 话90度角挛到。 系啊，嗱，当日咧，我哋嗰、那个港督彭定康咧、 嗯， 就即时喺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大概系凌晨12点啦， 嗯， 零时啦，到呢个12点半咧，就救援工作不停咁进行啦、 嗯。 其实到2-3点啦，彭定康咧已经到咗现场噶啦，系咪0219？ 佢好近呢、這个行落嚟。 系啦、啊，咁就去做视察。现场视察个状况啦。 英国佬就调转嘅， 是等啲救援工作过晒佢先到嘅。 嗯， 唔会好似有啲邻近国家咁咧，无端端人哋救紧人，佢、就飞去现场，跟住训示嗰人点样救？喂，大佬，你争分夺秒，死你咁听你训示完都死好多个嘅，可以。 冇错啦，先人冇错、啊。好啦，呢一只 over 少少啦，讲埋少少啦吓。好啦，我哋去埋0220啦。因为呢件事情呢、 嗯、 其实是当日在香港十分十分十分之震撼、 嗯、 变了很多事，因为当日你知道、嗯、电视尺度呢就不是想象中那么高，很多时候现场救援的画面见到人的面色发黑、 嗯、 口吐白沫，眼神散缓、 嗯、 鼻哥不停流鼻血出来，那些人的样子到今日永笑都是历历在目的、 啊、 的变了呢，其实是大家好心有不安，死了21人。好啦，跟住呢就进行一啲呢叫做我哋叫做法事啦，消毒工作啦。係啦，之后好啦，到0221都去埋啦。好多人献上呢个鲜花啦，拜祭啦，喺嗰个 南方 嘅老祭啦。好，继续去埋0222啦。好啦，就好多人去，即係死难者嘅家属啦、嗯、就去呢个自祭嘅。当然啦 ,15 至30岁。死的人都是年轻人，所以呢其实在当日的愁云惨雾的气氛，大家都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很开心的环境结果变成了落劇生悲，死了这么多人。好、 嗯嗯、 回来先。好啦，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一节咧，我哋会继续跟进埋呢个兰桂坊嘅惨剧咧嘅其中一啲嘅灵异事件嘅最后篇。 好啊， 好。